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围着我琢磨，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迎着跌倒着水满，我难和谁相拥？迎着每道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刺激我魂魄，但是太多爱回头或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很多歌手都会在自己刚出道的头两年就发行同名专辑，为了宣传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宣传自己这样一个品牌。但是杨坤呢，是在出道了好多年辗转之后才选择了在各家公司找到自己之后，才选择了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在09年发行了同名专辑。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空城》也是他在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算是对于自己的一份总结的答卷吧。继续来听到另外两位歌手，也是曾经在比赛当中结识的这样的缘分，他们的音乐可能在90年代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温婉记忆，来自南方二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音乐加速度千纯去哪里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来听听我为你选择的出行音乐吧。 想中的那样坚强，可以一个人独自面对悲伤，其实我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地方，让我可以挡风遮雨。那

到尽头，哪里多自由？我许个愿，我许个愿，保佑让我的心灵很脆弱的时候。 Coldplay 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想起来这段旋律了， Yellow。 不过这个版本是来自郑钧的《流星》，这是当年百代唱片为了帮 Coldplay 在亚洲做宣传，所以找了同样在当年同公司的郑钧给他填了中文歌词。据说后来 Coldplay 专门谢过郑钧，说因为这首歌让他们的旋律再一次流传开来了。好了，8:38，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这一趴我们听到的是两首翻唱，接下来这首歌呢，怎么说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了，最早是王洛宾老人进行的改编《一江水》，或者说《永隔一江水》。而我们在网上能够听到很多很多那种平淡如水的感觉，非常的轻渺，可是在今天这一刻要为你分享的来自季如锦的版本更像是那种炽烈如火，因为它的编曲是栾树。8:38，《一江水》，把这首歌分享给你。

da da da da da da. I'm watching, yeah. You're taking a stand. You think it's right. Said 3 days ain't worth it, and trade for 300 more restless nights. You don't want me on your mind. Shit, it's unfair to others if you compare the wilted hearts to mine. Where did you go? How far away? If you let me know, I'll leave, I'm on my way. But until then, I'll be with you in your dreams. I'm closer to you every time you fall asleep. Da-da-da-da-da-da-da. You said we're so close, but now we're so far. Said we didn't need the, didn't need any one of those shooting stars. And now we're done and flickered. I should have wished on the stars that we're always about. Where did you go? How far away? If you let me know, I'll leave, I'm on my way. But until then, I'll be with you in your dreams. I'm closer to you every time you fall asleep, every time you fall asleep. Oh. Someday along the road, you're gonna come to an end. You'll drift away into a dream. I'll be waiting for you on the sea. I'll walk the plank, you'll rescue me. We'll set the ship on the bay. Your heart and mine will be there to stay. We'll be there, there to stay. Where did you go? Where did you go? How far away? If you let me know, I'll leave, I'm on my way. But until then, I'll be with you in your dreams. Getting closer to Did you go? 来自 Regan James， 这位小清新的女生也是在国外的综艺节目当中崭露头角之后，相比较于很多那样的可能因为综艺节目所以淹没在众人当中的歌手不一样，她反而会保持这种非常小众的这种态度和音乐方面的风格吧，继续为我们输送这样的好音乐，也期待她的第二张专辑了。接着快车道，欢迎你平稳提速来听到的是 Beyond 的非常经典的夜游的不再犹豫，在8:51送给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陪伴各位，早安。 无聊忘掉了友谊，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

Animal Instinct， 动物直觉。小红梅在这首歌里面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借助女人的第六感，来讲述的是两个人在一块可能会因为爱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本能，比如说会有纷争，会有这个吵架，会有困惑，会有疑虑，但是这都是因为爱而产生的东西，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它反而会变得特别的可爱和珍贵。 Animal Instinct 在9:04为你送上。同时可能 The Cranberries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那另外一首歌曲 Dreams， 因为在90年代94年的时候王菲曾经翻唱过梦中人，就是她的选曲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王菲选择的翻唱歌曲，这也是她少数不多的尝试了 R&B 曲风，我们来听到多得她。 初初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谁要他相拥，就让我那懒懒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操纵，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追踪我变得多蠢。不信了我欲执千千，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都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会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顾也不生气。最初天天只等他将体温驱去，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里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抓紧他的双手，从来把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即使他已爱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 多得他给我勇气。 No, 真的要 kind of girl， 对自己冷静。 I'm only human， 失去他先知我也好。

那个时候我在直播间并然看不到外面的天气，但是我希望爱是爱的天灵灵这首歌曲能够给你带来出行路上的好天气和好运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如果说你想要索要在今天为你播放的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稍后在九点半之后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我会给出今天的关键词，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全部都送给你。下面来听到一首歌，继续来找一找回忆吧。可能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收藏的卡带里面都会有这样一盘专辑，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梦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Yeah.

刘若英的声音听起来，即便是这种歌词当中的质问，也好像是那种试探性的，让人不忍心去触碰，或者说去伤了他的心。好了，听到的是来自他的《为爱痴狂》，在9点38分为你送上。同时也欢迎各位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为各位分享一下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会为你送上。同时在进入音乐快车道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英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民谣歌手 Alan Taylor。 他的音乐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音乐爱好者或者说乐队成员所传唱了，听听这首 So Long。 Took a long time to go. Sitting on the porch, looking way down the road, and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to come. For leaving home. For leaving home. Eyes when the doorbell rings, she runs to see what the mailman brings. Another letter from so far away, she reads it 10 times a day. She reads it 10 times a day.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0915，就可以收到在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两个小时的音乐歌单为你送上。同时此刻也邀请正在开车的朋友，我们即将平稳地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分别要听到的三首歌曲来自潇潇、爱要坦荡荡、任贤齐、春天花会宽，还有 Capital Lights Say Hey。 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慢，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风吹日晒，跟别 待，我等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Between a caddy and a Range Rover, parallel to the shoreline, pedal to the floor, I'm laying low as I soar by. Top down when I drive in, breaking my ride in, I wanna let the sun shine in. The sun doubles the score, our shadows make four silhouettes getting down in the daylight. Oh oh, everybody go, rock downtown till the place implodes. Oh oh, hear the bass echo, hear the bass echo. All around, round, round.Shawty on our best clothes, getting down on a late night, bouncing on the south side, backing out of street fights. Wouldn't let a bad run in ruin my fun when I wanna wake up to the sun again. Our shadows go with the sun, then we only become solo silhouettes under black lights. Oh oh, everybody go, rock downtown till the place implodes. Oh oh, hear the bass echo, hear the bass echo. All around, round, round.If you're with me, then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Let's bring this city down and take control. Wanna hear this place echo a beautiful sound. Everyone just hold around. Oh, oh, everyone just hold around. Oh, oh, everyone just hold around. 成立于2002年的这支 Pop Rock 乐队 Capital Lights， 他们的音乐当中可能为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非常欢乐可是又希望有一点点遗憾的感觉。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类似爱情了，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八点钟继续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见咯。 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